奉至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是以机警的、轻野的、奔驰的、先驱的、决策的。当震动者震动，而继发者继发之日，在那日，许多心将忐忑不安，许多眼将不敢昂视。他们说：“我们必定复原吗？”那是在我们已变成朽骨的时候吗？他们说：“然则那是一次亏折的复原。”那只是一次吼声，他们突然在地面之上，摩萨的故事已来临你了吗？当时你的主曾在圣谷龟洼中召唤他说：“你到法老那里去吧。”他却是悖逆的。你对他说：“你愿意成为重洁的人吗？我愿意引导你认识你的主，而你畏惧他吗？”他把重大的迹象昭示了法老，但他否认而且违抗，然后他转身而奔走，于是召集民众，并且喊叫说：“我是你们至尊的主，护真主以后世和今世的惩罚惩治他。”对于畏惧的人们，此中却有一种借鉴。你们是更难造的呢，还是天是更难造的呢？他曾创造了天，他升起他的高度而成全他的形体，他使他的夜间黑暗，并显出他的光明。此后他将地面展开，他使地面涌出泉水来，生出植物来，他使山峦稳定，以便你们和你们的身躯获得享受。大难来临的时候，就是人将记起自己所做的罪恶，火狱将为能见的人显露出来的日子。悖逆而且选择今世生活的人，火狱必为他的归宿。至于怕站在主的御前受审问并戒除私欲的人，乐园必为他的归宿。他们问你复活时在什么时候实现，你怎能说明他呢？唯有你的主能知道他的究竟。你的警告只有益于畏惧他的人，他们在见他的那日，好像在缝里只逗留过一朝或一夕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